对，谢谢你。好，第一遍，第二遍，卖得快了。回来给你是吧？1万美元。请那位女士过来认领拍卖品。 妮比不太优雅地走上台，她美丽的双眸一直盯着妮可渐显慌乱的眼睛。 你好，妮可。你能不能亲我一下？我应该得到的。喜欢高价，对吗？ 我们找个地方私下谈。 我看不必了，上次没人的时候就出事了。我们没见过，对吗？我叫 Susanna Miller， 我叫李北，他妻子。哦 ，Jonathan， 刚才还是单身，现在结婚了，真不浪费时间。住这里多久了？ 他是 我只是路过这里领孩子的，我马上就走。很，我们已经决定忘掉过去的事情，准备分手，对吧 ？Jonathan， 对。 不过有个问题，在甩掉我之前，你和安姐鬼混了多久？ 我们先告辞了。 哦，行，去吧。孩子在哪儿？ 李伟， 你毁了我，我也毁了你，除非给我 Mandy。我只要孩子。 听着，让我向你解释。你必须明白，当时我们面临破产，什么也剩不下了。我要是有胆量的话，真想自杀。可我想保护你们，所以我买了人身保险。我虽然退出了，你和麦迪还能过得去，可是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定你的罪。 是定罪了。 至于我和安吉的事吗？后来发生的，而且是场噩梦。最糟糕的是和你分手吗？ 所以你杀了他？ 那是事故。 别编了，我不相信。你胡扯。 我愿你儿子的性命。 不是你敢发这种事。你可以保住你的旅馆、你的特色、你的新名字，把 Mandy 给我。 会给你的。 对，现在，现在就给。 现在是半夜了，再说我走不开，不，没等 你。我不会再让你溜走了。 Mandy 的学校很远，你得有耐心，懂吗？ 我已经耐心等了6年。 有人出两 千。我要孩子。 2000。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你别走开。 真抱歉，谢谢你，马三。你想喝吗？ 那不 想喝什么？我猜猜，来杯威士忌苏打。 那就给我来杯可乐吧，谢谢。 那好，我敢说你以前喝酒，现在戒了。我得10美元。 你以前真的没见过他？ 绝对没有。不过你刚才说他觉得我是被他杀死的。 对， 他的丈夫 是啊，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管可不可能，他来新奥尔良了，他有枪，正在找你。 谢谢你，我会通知保安的。 应该。 快走，雷米，发现他了。 死死地缠住你， 世上怪人很多，对吗？ 对，说得很对，人都不会说真话。那些画挺不错，你孩子画的？ 不，这些画都是大艺术家康定斯基的作品。 哦， 可我觉得你早知道了。稍等一下。喂，是个业务电话。 哦，对不起， 请你原谅。你从后面出去吧，那里通厨房，